纪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金杯运动员综合食品厂进行现场指导一周年报告会在22号举行，由体育省党委委员长申永哲、食品厂的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报告人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继主题104年2015年1月对金杯运动员综合食品厂进行首次现场指导后，在去年1月又考察食品厂，表示莫大的信任，说厂里要在发展国家食品工业方面圆满发挥先驱作用。报告人强调说，金正恩同志的现场指导成为了一个新的转折契机，保证光辉的实现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给世上最好的我国人民提供富裕而文明的饮食生活条件而呕心沥血的一训，发展国家的食品工业，使之尽早达到世界级水平。他还强调说，全体干部和职工要牢记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任和期待，更加努力创造万里马速度，搞活生产，为人民生活改善和体育强国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